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42集。那之后，谢金兰听了秋叶的话，跟着难民的潮流往京师走。所有的人都面容漠然，风尘满脸，眼睛嘴唇都失去了颜色，像泥塑的人偶，又像一具具行尸走肉。鞋子已经磨破了，露出脏兮兮的脚趾头，幸好天热了，脚趾头露在外面也不冷。在被城门拒之门外三天之后，谢金兰在一群难民闹事的时候混进了京师。城角早已睡满了人，衣衫褴褛，四肢瘦成了骨头棒子，有兵士在人堆里翻捡，把死人挑出来放上马车运往乱葬岗。谢金兰没有多看几眼，本然地朝皇宫的方向走。天渐渐黑了，沿街的灯笼一个个挂起来，照得满街明亮如昼，宝马雕车挤满了大街小巷，烟火在空中一束束地绽放，那震耳欲聋的声音自天边传来便渐渐小了，像另一个世界的声音似的。原来是中秋节。谢金兰心里没有丝毫起伏，只默默挤在人群里，默然地顺走了一个人的荷包。人群忽然分开了，像被什么驱逐似的，所有人都往两边站。一辆四驾马车从街角淋淋驶来，车轮碾出两条平行的车辙，马车后面跟着两列骑着高头大马的东厂番子，黑衣黑刀，胸前的纹绣张牙舞爪，一个个面无表情，像夜里的恶鬼修罗。人群里有人低声议论， 哎，好大的威风，魏公公越发如日中天呢，区区一个阉人也能炙手可热到这个地步，真不知道这年头正经读书有什么用啊。哎，你不要命了，小心被番子听见，仔细你的小命啊。哎，听说明儿晌午东安门外有宫里头公公出来收人进宫里当差啊，你说咱们去试试，以后能当上东厂督主也说不准呢。哎呦，这可是断子绝孙的事儿，您自个儿去吧啊，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。 忽然人群中冲出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，手里挥舞着一串鞭炮，跑向魏德的马车，嘶声大吼， 魏延，山东六府恶殍遍野，你却在这安享太平。 鞭炮噼里啪啦的爆响，爆出灿烂的火花，那人把鞭炮往魏德的车马扔，正要惊马之时，一个番子凌空接住鞭炮丢在远处，立刻有别的番子下马擒住那乞丐。乞丐奋力挣扎，口中大喊， 魏延祸国殃民，山东六府几乎要死绝了呀，苍天的，你开开眼。 番子暗骂了一声，卸了他的下巴，又扭断他的手脚，乞丐才如破布麻袋一般瘫在番子的手上，只瞪着一双发红的眼睛。马车布帘内伸出一只戴着迦南佛珠的手，嘘嘘做了一个手势。番子见了手势，横刀一划，那乞丐喉间顿时血流如注，身子抖了几下便没了声息。乞丐被番子搬走，马车缓缓地离去，人群重新聚合，人声重新鼎沸，贩夫走卒反复叫卖自己的玩意儿，拨浪鼓隆隆响个不停。这世道，一个人被杀了，就像一粒沙子被浪潮卷走，一点痕迹不留，亦无人在意。魏德，原来那个马车里的人便是魏德吗？ 谢金兰望着消失在街角的马车，双拳缓缓地握紧。若有朝一日，他谢金兰手握重拳，是否也可以这般生杀予夺，草菅人命？是否也可以以一人之怒夺百人之命，灭一家之门？未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那他便要无人之下万万人之上。从此往后，凡欺他伤他负他之人，皆魂消骨散。王侯将相向他拱手，王子皇孙向他俯首。他抬起头来，双眼如深不可测暗无天日的渊谷，有一只妖魔在他的心底缓缓睁开了眼。月落日升，店铺纷纷搬开了门板，面摊的老板把面粉和成面团，谢静兰在一个胡同里的一棵老槐树下做好了记号，将夏侯炼的面具埋在了树下。做好一切准备，他站起身，对着日影整了整自己的衣着，转出胡同，东安门外已经排了一条长队。有人自己把自己淹了，衣襟上面还有一滩血，脚步虚浮着随着队伍往前走。有人年龄太大被赶出队伍，在地上打滚，哭着喊着要进宫当太监。好不容易排到谢金兰了，那执笔的太监抬头瞟了他一眼，漫不经心道： 几岁啦？ 12岁。 哪儿人？什么名啊？ 金陵人。 谢金兰默了会儿，看见太监腰间配的玉珏，道： 沈珏，玉珏的珏。 太监提笔在木牌上写下沈珏二字，递给谢金兰。谢金兰捧着牌子，跟在其他被挑中的乞丐身后，向巍峨的宫门走去。朱红的宫门沉沉地开启，露出里头仿佛没有尽头的御道和千重宫门。宫阙之下，他们就像一列缓缓行进的蚂蚁，渺小又脆弱。朱门在他身后笨重地合上，谢金兰回头望了望，关河前的最后一束日光打在他的脸上，照见他无悲无喜的面容。从此以后，他再也不叫谢金兰，世上也再无谢金兰此人。他将以沈珏的身份进入东厂，开始一段新的人生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